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第48集。一月上旬，在对左然的思念中，何修义回到了北京。左然对何修义说，归功于之前数年的计划，警匪类商业片的规划和筹备已经差不多了。电影名叫《万里龙沙》，一个万里，一个龙，一个沙，气势恢宏，出自张元干的古词《十州漫集》有秋无星舟中作中的“万里响龙沙，气孤沉无月”一句。警匪片的背景是在甘肃一带，龙沙代指甘肃中的沙漠，因此左然瞬间便想到了张元干的古词，并且觉得这个名字十分贴合警匪片的气质，表达了疆域的辽阔还有龙的悲喜。何修义并没有太多休息时间，只在家中待了五天便赶到了工作室中，将经纪合同以及电影合同全都签了。因为十分相信左然，何修义对文字内容看得不算仔细，不过重要条款他还是一项项亲自过目的。年限8年，没问题。何修义知道国内经纪公司签约年限从5年到15年不等，其中最为常见的便是8年了，正好居于中间，因此左然写的8年十分合理。 等等， 何修义又认认真真地看了看，发现那个不是8年，是80年。何修义怕自己眼花，凝视墙壁5秒，而后重新低头，发现十字依然还在。没错，依然是80年，加一个零，天差地别。他今年33岁，80年约的话，意思就是他要到110岁才能解约，那时候恐怕已经是在土里了。这个说法不过严谨，应该是他的骨头那时候恐怕已经在土里了。何修义按耐下内心中的疑问，继续向下看。解约条款部分写着，倘若甲方公司违约，需赔偿天文数字一般的巨款，倘若乙方一人违约，需赔偿88元人民币。 88元人民币。 此前劝他加入的几家经纪公司均表示违约金已是业内最低，只有500万、300万，或者按照剩余年数来算，每年100万，是88元的几千倍了。88元等于没有，也就是说全凭自愿，随时离开。而且爱溜溜爱走走是从签约第一天便生效的，这有点像美国企业雇佣员工时的合同，那种合同最后都有一句双方可以随时炒掉对方，基于任何原因或者没有原因，只是左然这份是单方面的。何修义很清楚，左然不愿让自己有任何不适，自己可以随时潇潇洒洒地走人，抛下公司，抛下左然，让他自生自灭。合同的第三部分是关于抽佣的，大陆没有日韩那么可怕，公司一般只抽片酬的 20% 到 30%， 可以接受，甚至应当感恩。何修义用手指画着文字，将抽成缓缓地读出来。 25%，行。不对，这是2.5%。 2.5%，交通住宿自费。片酬呢，要上交2.5%。有问题吗？ 没有。 也就是说，即使捧红自己， 在拍摄其他公司出品的电影时，公司也没钱赚。 净利润主要靠票房，不指望靠抽你那么一点片酬维持公司的日常运营。在别家拍戏时，也不花我什么钱。 哦。第四部分，私生活。日韩公司要求艺人报告全部生活细节。至于大陆，经纪合约当中通常有一条叫甲方有权了解乙方生理心理变化、婚恋状况、社会关系，并且提出相应建议。换句话说，公司进行询问时，艺人最好坦白交代。比较约定俗成的是恋爱，相关事宜艺人必须报告，公司根据情况进行相应安排，其中包括禁止恋爱。何修业瞅了瞅自己手中合同，乙方有权了解甲方法人代表生理心理变化、婚恋状况、社会关系，并且提出相应的建议。这也正常。不对，还是不对，这条也不对，甲方乙方的位置反了。这意思是自己无需同其他公司艺人一般随时准备汇报隐私，倒是有权了解甲方法人代表，也就是左然的婚恋状况、社会关系。今后左影帝的表白合法合理，那是因为婚恋状况、社会关系。而自己呢，还要提出相应的建议。啊？左然翘着长腿，面无表情，吹着红茶送到嘴边喝了一口。后边还有许多其他条款，比如不可抗力等等常规内容。好几页看过去，何修义觉得句句都不对劲，可是又讲不出来要改什么地方。前两部分毫无修改必要，第四部分还是忽略。最后何修义便只坚持着将抽佣提高到了 25%， 左然也没怎样。签约一个星期之后，万里龙沙甘肃开机了。剧组开机仪式十分特殊，没有传统的祭天仪式，而只是在酒店宴设款待记者，由左然带着几名演员一一回答众人的问题。何修业之前待的每个剧组开机那天都会准备全鸭、全鸡、猪头、白酒、水果等物，恭恭敬敬地将其摆在用红布铺好的桌子上，再在铁锅里点燃黄表纸，由剧组的主创拿着点燃了的香火走上前去祭拜。仪式通常十分严肃，导演要念一大段，今天是咱们的好日子，请老天爷保佑电影拍摄顺利，全体平安，一拜苍天风调雨顺，二拜大地五谷丰登，三拜至圣造福万众之类的话。即使是由好莱坞回来的李超印指导的家族也未幸免。据说当时周林大张旗鼓，不过何修业没亲眼一一见证，当时他还不是男一，柳阳亭才是主演。招待会前，何修一问，左然，不祭天吗？ 不祭。我清华的毕业证、学位证都还在抽屉里摆着呢，倘若我相信这东西会有用处，哼，他们可能会伤心到哭出来吧。 听到左然形容，何修义一下子笑出了声。听说周林在家族开机仪式时念念叨叨，祈求上天保佑家族能够斩获奖项啊。 嗯，对啊。 最后还真得了威尼斯的金狮。 那也跟祭天没关系，是李朝隐、你、我、谢小溪、鱿鱼师、张小茂美术、摄影、灯光、录音、剪辑，甚至包括周林自己勤勉的缘故吧。 唉，是啊，向功德箱丢一点香火钱，佛祖菩萨们便让你获奖，或者票房大爆，这事儿也太美了。哦，都没有向功德箱丢香火钱，只是摆了一个祭坛，送了鸡鸭水果白酒等物，点了点香，拜了拜天，老天要是收了，然后让他拿奖，中纪委检察院就该抓老天了。 最高法院判了个几年刑期，网站实时更新，而且还得痛心疾首。 就为了这么点鸡鸭水果白酒，你居然就抛去公平公正了吗？ 秋意，你有时候真的很有意思。 何秋意讲不出话，心里觉得祖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何秋意一直认为自己很普通，根本没有多少特别之处。上午十点钟，发布会开始了。由于左影帝的首次知道，记者们纷纷表示好奇。一位记者直截了当地问： 能否透露一点深层原因呢？ 没有外界猜测的那么复杂，既不是因为和星空有了什么矛盾，也不是因为江郎才尽勉强转型，更不是出于资本金钱上的考虑。拍摄万里龙沙，就只是因为我想和其他演员们一道，讲述一个我自己心目当中的故事，是我自己心目当中的，而非是其他导演心目当中的。 一部电影最后效果如何，导演风格举足轻重，这也是左然指导的主要原因。 为何挑选这个时机呢？ 这个时机非常恰当。 左然修长的食指交叉着， 对我，对主演何修义，都是最恰当的，没有更好的了。 男一是何修义，男二是您，请问这样的安排的原因是？ 正常来讲，知名演员自编自导，本人都应当是男一或者男恩。男恩说明演员打算专心编导，无暇分心。 因为何修义更合适，警察这个角色简直就像是为他量身定制的，公映之后观众们就会明白了。 那么您认为在电影诞生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？ 大概是在身份转换之后，作为一个导演，如何与主演以及其他演员们相处吧。氛围一定会有不同，我必须努力的适应。 我没有其他问题了，那么祝您一切顺利。 谢谢。 至此，万里龙沙正式启动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